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曲笙歌春如海，千门灯火夜四昼。今天就是元宵节，那作为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按照传统的习俗呢，大家都会在这一天吃汤圆、点彩灯、猜灯谜啊。那在元宵节的花灯里也是热闹一通，春节才算是正式的落下了帷幕。那今天正好赶上我们直播，所以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都是在元宵佳节当中我们可能会心里所期待听到的民族器乐。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第一段当然就是花好月圆。 能大家也看到了很多关于元宵节的文章，正月十五，很多人呢在把自己家乡对于这个节日啊是这样来怎样来过的，再和大家来分享。比如呢，我们就会看到老北京是怎样过元宵的，当然也看到了上海是怎样过元宵。有人说上海过元宵节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绚丽。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其实就是中国著名的这些中国传统音乐，包括刚才皇后乐园，包括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春江花月夜。 真的就好像在我们的耳边正在欣赏的是一幅工笔精细、色彩柔和、清丽淡雅的山水长卷，引人入胜。春江花月夜，这也是中国古典音乐名曲当中的名曲，也是中国古典音乐当中经典中的经典。不过呢，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的古曲，还有一些创作的曲目也带到大家的耳边。就在这个中国的节日，管弦乐瑶族舞曲，可能很多人会特别喜欢你们熟悉的曲调，这也是来表现的瑶族同胞载歌载舞的欢庆的节日场面，一起来聆听吧。 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啊？ CCB 建融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好了，继续回来。其实瑶族舞曲呢，真的是突出了民族乐器的音色还有性能，善于用同组乐器的不同音色的组合。有人就评价说，像这样的音乐真的是改编工作差不多是重新创作了。那像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些版本也是特别为大家所精选的，它也表明了其实我们的民族乐队也是接受了西方管弦乐队的影响，在中国起着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所创作的作品了。 进口家居新风尚，立快生活，专注进口家居用品20年，足不出户畅享全球好物。3月2日至11日，立快国际家居购物节万柳华联璀璨开幕，进口家居用品优选立快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啊？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长住，长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在我们的听众群有人说今天真的是充满了节日的氛围。是的，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有着可以说是完全都是中国韵味的曲子，他们有古曲也有一些创作的。比如说耳边我们听到的金蛇狂舞，这个聂耳在1934年根据民间的乐曲倒八板来整理改编的一首民族管弦乐曲。有人说这首曲子好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就听到过。是的，其实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上呢，用的就是这首曲子作为背景音乐，来烘托奥运会这一全世界人民的节日的欢腾的气氛，还有就是浓郁的中国特色。那今天呢，在我们也是很多，可以说所有的中国人，还有不仅仅是在国内的，还有现在正在国外的所有的朋友，对于这个今天这个节日其实大家都是特别看重的。真的是过了今天才觉得年才过完。那在此刻和你一起来聆听的都是中国的传统音乐，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创作的音乐。那继续来聆听的下面呢这一段，其实我经常在8月15的时候才会放出彩云之月。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天鹅湖世界经典芭蕾舞剧交响名曲元宵音乐会今晚将在北京音乐厅上演，上半场将上演古典芭蕾的精华与中国的民族气派相融为一体的红色娘子军，极富感染力的白毛女，下半场甄选柴可夫斯基最受世人爱戴的古典芭蕾经典音乐选段，浪漫的天鹅湖，轻松愉快的胡桃夹子，原汁原味的感悟俄罗斯风格的柴可夫斯基音乐精髓。今明两天，爱心版贺岁喜剧春节联欢晚饭将在北京西区剧场和大家见面。舞台剧春节联欢晚饭是特意为春节贺岁档创作的一部合家欢式的轻松喜剧，此次演出是由专门给老年人创作文艺作品提供文化服务而成立的朝阳剧社出演的，剧中的演员有从事话剧方面的专业演员，也有老年戏剧爱好者。3月7号，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诗歌朗诵会将登台国家大剧院歌剧院。诗歌朗诵会分为9个章节，以阶段性的块面结构，把革命先辈和文艺工作者们在漫长岁月里创作诗作、记录时代风云、挥洒笔墨、抒发壮志豪情的恢弘历程呈现在大家面前。朗诵会所选入的毛泽东、叶挺、陈然、田汉等革命先辈和文学名家的19首诗作，从对一大会址石库门的畅想开始，纵贯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横跨祖国天南海北。以上信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正月15闹元宵，大家总是觉得正月15就一定要是闹元宵的，这也是因为千百年来人们习惯在这一天全家出动一起逛花灯或者是猜灯谜，热闹非凡。那这一天也是在春节当中最后在大家心里暗示的一天了，这一天过了才能叫过完年。那今天永恒的麦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有着中国味道的中国民族器乐。下半时段我们从这首《鹧鸪飞》开始了，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这首江南嫡曲，这也是在江南嫡曲当中非常主要的一首代表作品。原来呢是湖南民间乐曲，最早的乐谱在1926年的时候严固凡编写的《中国雅乐集》在这里面所记载了一些。 紫竹调。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民族管弦乐曲呢，紫竹调其实可以，它的源头啊，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歌，经过历代艺人的传唱修改，各个地方的紫竹调都加入了自己的地方特色。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在查紫竹调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曲调的话，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出入，这就是因为都加入了自己的地方特色。现在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可是耳边这种管弦乐的版本。这些民族器乐其实也深深能感到不同地区他们的这样的风格，比如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月牙五更》，就是来自于东北。 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可能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首筝独奏曲，这就是很有古典风格的《渔舟唱晚》。乐曲是描绘了那种夕阳映照下的碧波、渔民，还有那种悠然自得的这种感情吧。所以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样的音乐一出现，眼前就会出现优美的景象。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应着今天这个日子元宵节，中国的著名民族器乐曲。 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常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好了，总之呢，正月十五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那很多有一些习俗吧，大家可能有些遗忘了。不过呢，我觉得近些年好像大家也都在提倡这种复兴，很多人对于元宵节越来越重视了。那在今天也是祝大家汤圆吃得好，节日快乐。明天、后天、大后天，也就是周一的时候，永恒的魅力会继续直播。我是王卓，周一见。